你有没有发现，每个人都有一样东西，别的人永远也没有办法抢走。比如说，那些我们的过去，一个人的回忆，那些用一辈子的真情去换回来的真心，是别人怎么抢都抢不走的。有时候我会在想，我们是在什么时候长大的呢？可能不是那一些光辉重要的时刻，可能不是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刻，可能只是偶然走在路上，叶子沙沙的响，你突然间就明白了某一件事情的时候。我的总结是，一个人的成长的瞬间是在某件事情过去之后。人需要浪花拍打皮肤留下的红晕，也需要风平浪静的海面，需要岁月的沉淀。 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，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。 己，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失去力气，为了你，我愿意。动也不能动，也要看着你，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白色的痕迹，直到视线变。 不管每天怎么样努力，或者是怎么不努力，旧的坏日子都已经过去了，而新的坏日子还在赶来的路上。所谓的幸福，可能就是这两种日子当中的那一段时光而已。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把握这一段难得的时光，有足够多的勇气面对生活当中所有的不如意。我们可能总觉得明天会更好，但却不希望明天这么快就到来，因为怕明天真的来了，却不会好吧。

的心快要死了，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？再忍太多，爱会走火出魔，任由你自由的，好在我苦中作乐。这城市那么空，这回忆那么熟，这街道这水漫，我能和谁相拥？这味道那么重，这思念那么浓。这胸口那么痛，这人海风起云涌，能不能再相逢？这快乐都雷同，这悲伤千万重。Alone，这歌我谁能懂？这城市那么空，没有你的空洞，连呼吸带出的风，闪得真难以容。我站在黑暗中，心里静悄不住。Alone，在爱人没有用。 其实呢，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少幸福的家庭，缺少的是不懂得进门艺术的家人。什么叫进门艺术呢？家人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，一个人笑了，其他人也会受到感染。回家时候的一个笑容，就是带给家人最好的礼物。 节奏，梦也不自由，爱是个绝对承诺，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，放任无奈淹没尘埃，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，哦，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，哦，所有一切你的爱，因为在一千年以后，世界早已没有我，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，亲吻着你额头，也能到一千年以后，所有人都遗忘了我，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，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？ 我朋友说他到了晚上就非常想要吃东西，而且是一想到就想要吃，一吃就容易吃多。为什么吃零食越吃越多呢？比如说你突然想吃个果冻，吃完果冻满嘴都是甜的，就想再吃一点咸的薯片辣条什么的，吃完咸的呢又觉得渴了，咕咚咕咚喝了一堆饮料，然后不停重复这个过程，直到撑死为止。所以我的总结是，从最开始的那一口就不要吃就好了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人生感悟，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呢？ 九精英有话说。 因为中国的商业环境呢，比这个欧美是不一样的，它有很多的社会经验需要去积累。大学生贸然去创业是风险很大的，所以呢，还是应该有一段的职业职场经历之后，你